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唉，傻丫头，这不公平，为什么你就可以为我献祭，而我就不能为你付出呢？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以选，一条是听我安排，乖乖地等待复活，配合我成功将自己复活，以后我们就能幸福地在一起了。另一条路很简单，我可以不复活你，但是我会立刻死在你面前。小五，你应该明白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，或许别人杀我并不容易，但是如果我要一心求死，也绝没有人能够拦得住我。听话，以后不要再和我讨论这个问题，这没得商量。 哥， 猛地扑入唐三怀中，小五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。他当然知道唐三不是在开玩笑，虽然平时的唐三看上去很温和，可他真的决定了的事是绝不会更改的。唐三就那么搂着小五，让他在自己怀中沉沉地睡去。尽管在他真正陷入沉睡之中，他的灵魂已经重新回到自己体内，但是这一夜唐三却依旧感觉到自己是抱着小五入眠的。这一夜唐三睡得很香，外面的寒意丝毫无法影响到他内心的火热，也同时燃起了他对实力的强烈渴望，只有早日到达90级才能复活自己的爱人。清晨时分，海上弥漫着一层淡淡的晨雾，船员将准备好的早餐端了上来，运船的三人神色都好了许多，身体状态恢复，食欲自然也随之恢复。早餐是黑面包、鱼汤，再加上一点烟熏三文鱼和鱼子酱，标准的海上早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唐三他们出了大价钱，这鱼子酱用的是黑鱼子酱，味道相当鲜美，每一颗饱满的鱼子咬破都会有一股动人的鲜味涌入口中，配上黑面包简直是极品美味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被众人风卷残云一般的吃完了。 走，去甲板上换换空气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要不要我帮你们暖和一下？ 谢了胖子，不过我们还没那么虚弱，走吧，大家去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。 出了舱房来到甲板上，伴随着阳光从东方升起，海上的晨雾正在渐渐散去。船长海德尔带着几名船员走了过来。 各位贵宾，早餐的味道还好吗？ 相当不错，尤其是那黑鱼子酱，真是鲜美啊。 那是当然，这黑鱼子酱如果卖到内陆去，可是价比黄金的。不过更加美妙的感觉还在后面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 怎么有点晕啊？ 晕就对了，谁让你刚才吃的最多呢？ 史莱克七怪除了小五之外脸色同时变了，从马红俊开始，紧接着是戴沐白、唐三、奥斯卡、宁荣荣、朱竹清，再加上一个白沉香，相继倒地，唯有小五还呆呆地站在那里。 就算你们都是魂师又怎么样，到了海上那就是我们的天下。这次不错，这几个年轻人不知道是哪家贵族的子弟，掏空他们的魂斗器我们就发了，团长一定会大大赏赐我们的。动手，把他们先都捆起来，卸了四肢关节。 哎，怎么还有一个没倒下的？我记得刚才他也吃了呀。 他没倒下，那是因为他不会像我们这样装，由大喜到大悲的过程岂不是更刺激吗？ 这不可能啊，我的机命五谷迷魂散足以让人沉睡三天三夜，你们 伴随着声音响起， 原本倒地的史莱克七怪众人一一站起，拍了拍身上沾染的些许尘土，在海德尔和一众水手目瞪口呆的注视下，重新站在了他们面前。唐三有些怜悯地看着他，连解释都懒得解释。对身为唐门宗主的他用毒，就像是鲁班门前耍大斧，关公门前弄大刀一样，就算没有唐三，只是小奥的解毒小腊肠也能轻松地解除那点迷药。 其实第一天出海的时候我就注意你们了，你们不过是一条海船，但作为船长的你却对魂师太了解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用了什么方法来掩饰自己的魂力，但是魂师和普通人毕竟还是不一样的。你们这些船员一个个行动矫健，力量明显超过普通人，全部由魂师组成的船员，这配备还是令我们相当荣幸的。 被你们识破了那又怎么样，这里是大海，你们这些陆地上的旱鸭子就算是魂师也一样要死。动手，给我干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。 一边说着，他们再也不需要掩饰，刹那间以海德尔为首，这八人同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，一圈圈亮丽的魂环亮起。海德尔这位船长身上足足亮起了五个魂环，他的大副身上也有四个魂环，另外六名魂师有两个三环，四个两环。正如唐三所说的那样，这八个人全是魂师。 就算这些年轻人都是魂师又怎么样，迷药不成，动手也绝对能将这些人拿下。这里是大海，我们可是海魂师，而眼前这些人年纪都不过20岁左右，能有多少成就？了不起是个三环的魂尊，以我自己魂王的级别，完全可以轻松地将这些年轻人收拾了。 这些天我仔细观察过了，如果是魂师的话，有三个人就足以操纵这条船正常行进，多余的人也没什么用。 在他们说话的功夫，对方八个人就已经扑了过来，宁荣荣和奥斯卡笑吟吟地站在那里。当他们看到这些船员的魂力等级时，就一点动手的打算都没有了。动手的只有两个人，唐三和马红俊。晶莹的蓝金色光芒洒满甲板，那一条条坚韧似钢铁的蓝银簧悄然而出，只是第一魂技缠绕。除了船长海德尔之外，另外七人已经全部在那蓝金色的光芒中停止了他们的动作，甚至连自己的魂技都没有放出。而海德尔也保持着刚才挥手的姿势，动也不动。他看着唐三的目光就像是看怪物一样。黄黄紫黑黑红六个魂环静静地围绕在唐三身体周围，每一个魂环都像是在嘲笑着海德尔。在唐三蓝银皇缠绕面前，哪怕是那名魂宗级别的大副也被缠绕得毫无还手之力。唐三当然不会给他们入水毁船的机会。马红军一脸狞笑地走了上去，他身上同样绽放着绚丽的魂环光芒，还有那炽热的凤凰火焰。海德尔想要攻击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彻底不能动弹，他只是看到唐三身上的第四魂环黑光一闪，在自己身体周围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无比坚硬的蓝金色囚笼。拥有三黄两紫五个魂环的海德尔此时连一丝战斗的情绪都已经没有，他知道今天自己是栽了，而且栽得很惨很惨。 万年魂技，那可是万年魂技啊，难怪这些人赶到那个地方去，他们如此年轻，可为什么却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？ 饶命！饶命！ 饶命！ 饶命！饶命！ 噗噗两声，马红俊的双手分别拍在了大副和另一名船员的头上，没有血腥的场面，只是数股青烟从他们七窍中冒出，身体已经软软地倒了下去。 三哥既然说了只需要留下三个人，那么就只需要三个人。 如法炮制，在船员们歇斯底里的求饶中，胖子却心硬如铁。手软，面对一群要抢劫杀人的海盗需要手软吗？眼前这些海盗哪一个死上10次恐怕都无法恕罪。蓝银皇掠起，五具尸体甩出直坠大海，那里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。 这场本来就没有任何悬念的战斗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解决了。另外两名船员已经大小便失禁，如果不是被蓝银皇缠绕着，恐怕早已经吓得瘫软在地。他们当然也杀过人，但杀过人和即将被杀的那种恐惧感却是完全不同的。唐三蓝银皇再次甩起，将这两名船员也甩到海中。在海水里泡泡是死不了的，总要洗干净他们身上的污秽。缓步走到身处于蓝银囚笼内已经没有半点反抗意思的海德尔面前，唐三淡然一笑，双目灼灼地盯视着对方。在唐三眼中神光的照耀下，海德尔不禁感觉到精神一阵恍惚，他的精神力和唐三相比相差实在太远了。两根蓝银皇探入蓝银囚笼内，在海德尔胸前连点五下，海德尔只觉得全身一麻，下一刻体内的魂力仿佛被什么东西禁锢了一般，身上的五个魂环同时消失。以点穴手法封死对手的魂力，就像是上一世封死对方的内力一样。这样状态下的海德尔，别说是兴风作浪，就是想跳海都不成。撤掉蓝银囚笼，唐三英俊的面庞上流露出了一丝优雅的笑容。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，海德尔船长，想必你们就是海盗了，刚才你说的团长又是怎么回事？最好说实话，如果你不希望自己像那五个手下一样的话。 饶命，饶命啊，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只要你们不杀我就行啊。 可以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说出你们的来历，然后将我们平安送到此行的目的地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 我说，魂帝大人，我们这艘船是隶属于紫珍珠海盗团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紫珍珠海盗团的成员，专门负责在港口那里找到肥羊，在海上捕杀，然后再将劫掠来的财物上交团里。 说说紫珍珠海盗团的情况，你们的巢穴在哪里？有多少人？团长是什么人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